受山火同疫情双重夹击，虽然正值封城，但居民仍然可以按照当局发出的火灾紧急警告紧急撤离，入住就近的避难中心。至于冇受到山火威胁的居民，就应该继续留在屋企，以防疫情蔓延。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8、21、24、26、30、35，特别号码48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6327万。天气方面，一股较凉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同下星期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大家咁熟，一个饭盒搞定啦。 讲朋友之间的互动，有什么好得过找自己 friend 来拍 MV 呢？今次在 Janice MV 里面出现在她身边的两位呢，都是她的真闺蜜来的。听说有一个还成日讲黄色笑话引她笑添的。作曲温汉文，卫兰自己，填词有黄伟文，编曲温汉文 YCL 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 低级最美才会变自己。 上榜五个星期，今个礼拜连升十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卫兰低级趣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何晓彤， 而家做紧咖啡师的佢，由牙买加搬嚟香港定居，透过展翅清健计划融入香港的文化背景，找到目标，报考国际咖啡调配师证书，成为专业咖啡师。 想知道何晓彤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娜娜、 茉莉， 敏感时刻。 礼拜二晚， 冇错，敏感时刻在直播室有茉莉同我 Nell Happy Tuesday， 大家好， 系啊，你哋好啊，咁啊已经去到咧农历嘅12月21号咯， 哦系，好快就过年啦，其实下个礼拜已经系过年啦， 下再过多个礼拜， 过多礼拜咩？唔系下个礼拜咩？哦， 唔系， 即系隔多个礼拜， 都算啊，都算系嘅，下个礼拜五已经系正月初一咯， 咪系咯，咪下个礼拜过年咯，系咩再隔多个礼拜啫？ 点解我仲成日认住？再隔多个礼拜啦， 真係初一係十一號定十二號啊？十一號嘛， 初一係十二號， 十二號啊，係咯，今日都二號啦，仲有十日咋？ 原來我哋下個禮拜已經係年廿八啦，翻工嘅時候。 係咯，眨下眼啊！咁年廿八嗰日咪要洗邋遢啊？ 其實係啊，你有冇洗到我到而家未洗？ 我未喎，咪等年廿八啊嘛。其實係咪真係一定要年廿八咧？咁、 好似唔係㗎。 唔係，我其實有想執屋嘅，但係我見我諗係湊咁多日，執完之後又隔咁耐，又要再執過，又要再清潔過，咁我諗啊，捱多幾日先去做呢個大清潔咯，幫我哋。 以我所知，好似係年廿八之前你洗邋遢就得啦，因為你唔知年廿九就唔知點樣，年三十就團年咁樣，跟住之後就開始迎接新一年啦嘛。咁所以就話最好就係年廿八。 系，因為其實我最需要去執都係我間醫務間啫，但我真係唔知無從入手。係啊，因為其實好多嘢係需要抌嘅。我發覺我一年冇買過衫，原來我仲有好多衫著嘅。我仲有新衫喺屋企，有新鞋啊，原來。 所以我覺得你掉埋呢一轉之後，你都應該仲有啲新衫去揾到出嚟嘅。 其實我平時成日掉噶啦，點解仲不定有我一年冇買過衫啦？點我都仲覺得自己個醫務間係亂到不得了咯。 同埋一定會有啲係窿窿罅罅咯。我想講我屋企。 同埋發覺有啲衫我根本上自己係應該唔啱著噶啦，但又唔捨得抌啦。咁、我覺得我自己應該會變翻個身形著得到嘅。 係啊，成日都會有呢一個嘅迷思噶嘛。 係、 但係你一年、兩年、三年、五年之後，你都繼續有呢個迷思喎。係 啊，因為唔捨得抌啊嘛。同埋因為咧，其實我之前原本唔係有再疫情第四波嘅時候咧，我就接咗一啲劇同電影係需要開工嘅。咁、我就一路諗住啊，我啲衫唔好抌住啦。有時開工可以攞出嚟。俾啲群眾演員著啊，或者俾啲臨時演員著啊，咁就攞曬出嚟，好過抌咗去嘥咗去啦。咁一路所以就冇喐手咯。咁 哇，你咁樣嘅話，你屋企咪儲到倉咁咯？ 我以前係嘅，我以前屋企嗰啲好多護士衫又有，醫生衫又有，病人衫又有，咁儲下儲埋，咁但係儲咗好耐咧，就覺得好牙定。跟住結果咧，我就俾曬一間租衫租戲服嘅服裝公司，咁咪俾曬佢啦。一俾咗佢之後咧，就要開工又要用啦，又要同佢租翻啦。哎呀，永遠都係咁嘅，咁我就諗住啊，既然遲啲可能有機會要開戲，就唔好抌啲嘢字啦，就留住開工會有用嘅咁咯。 係，除咗呢個要執屋對我哋嚟講苦惱咧，我唔知咧已經開始未啊，但係我覺得應該對咧嚟講都係個苦惱。買年花，因為我知道咧、每一個月定每幾耐 其實我平時好習慣插花嘅喺屋企。係 咯， 係咯，我譬如因為我有個神壇啦，咁神壇面前一定會擺花啦。我自己又好中意擺花嘅喺屋企，咁、我好多時我就會慳錢、就買蘭花，因為襟擺啲。係啦，咁唔知有邊一個高人就同我講啊，神壇咧就唔好擺泥種嘅嘢，要擺水種嘅。咁變咗我就成日要買鮮花啦。咁、買鮮花你知啦，快則三五日內又可一兩個禮拜都擺到嘅有啲花，咁睇你揀啲咩花，咁變咗我就習慣咗又成日要去買鮮花，因為個神壇前面啲花一凋謝我就換啦。係 啊，因為我都記得 Leo Leo 又講過話，你耐唔耐你好中意去旺角花去買花。 係啊係啊係啊！ 我睇到新聞早幾日已經話好虛冚，虛冚到人打交添。 我就習慣半夜先去嘅，因為有嗱，即係平時唔係過年咧，有一兩檔咧就開到。通宵嘅，咁我就有時可能星期二晚翻嚟做完節目，我就落去買完花先翻屋企。 哦， 係啦，反正過咗海啦嘛，咁就我會咁樣咯。 又唔使同人逼， 又唔使逼啦，因為夜晚得嗰一兩檔開嘅啫，咁我就會去嗰個時候去買咯。 我仲喺度諗啊，新年嘅時候，因為好多人而家都話去花墟嘛， 而家咁早買完，你點擺到過年啫？ 我睇到新聞啲人就係擺嗰啲泥種嗰啲啊，嗰啲蘭花嗰啲，咁啊可以擺耐啲咯。 嗰啲就襟擺啲咯，嗰啲可以擺幾個月添。如果你保養得好，鮮花就唔得啦嘛。 同埋我睇到新聞有講話，佢哋啲花已經平咗好多，原本500蚊一盆嘅蘭花，今年已經平到300蚊已經有一盆。 係嚇、平時我買100幾蚊 嘅 啫喎。 唔係，即係佢新年嘅時候，上年新年佢買500蚊，咁、新年一定飆高啲噶嘛。今年已經300蚊，佢已經買到。 係平時我買一槍，即係一支嘅，係100幾蚊嘅啫嘛。 佢一盆㗎， 一盆可能有幾支嘅，有幾槍係咪叫幾槍？我唔知幾支啦，即係一支就有幾個好多個冧噶嘛蘭花。系咯，但我又中意买蕙兰，我觉得蕙兰好靓，又襟白，兰花嘅一种咯。 我就知道系唱歌咋， 唔系唱歌个蕙兰，即系我觉得蕙兰又好靓，又好襟摆嘅。 系 啊，同埋我又中意。 佢同平时嗰啲兰花有咩分别啊？佢 因蕙兰咯，有水种噶，咁水种咧，咁佢就系一支粗啲，跟住有好多个花冧咁样，由底至高咁咯。 咁好似好靓， 好靓噶！我下次可以俾你睇啊，好靓噶蕙兰，我觉得。 影相嚟睇下。 系啊，我因为好中意买，同埋佢襟摆。 擺啊，係可以擺到起碼兩個禮拜啊。 即係水種都 水種可以擺到兩個禮拜。咁我擺神壇買一次，咁我就唔使買得咁密啦。因為有啲花可能三日五日就冇啦嘛，就變咗成日買花要買得好密咯。咁你知啲花都唔平噶嘛， 係啊， 都好貴下噶平時。 係啊，有段時間我都要插啲鮮花，即係嗰段時間成個人都好灰灰沉沉。我覺得咧插咗花之後，個人嘅感覺好似開心，望到嗰啲鮮色嘅嘢咧，跟住心情好啲。 係， 跟住有朋友就叫我，不如你試下擺啲鮮花嗰啲啦。咁我就成日走咗去買啲玫瑰花咧，就擺喺個廳度。哇，真係開心啲嘅，望到佢哋，但係就好快樂。 同埋你每日起身行出嚟見到啲花咧，你個人都會好開心 噶嘛， 開心就心情會好咧。咁我心情好咁啊，發生嘅事都會好噶啦嘛。 係啊，所以頭先咧 ，Leo 就介紹咗原來蘭花有一種蘭花叫蔚蘭啦。咁我又介紹翻一個唱歌嘅蔚蘭你知。 讲起 friends 某段戏，即刻可照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离。教心吧，舞带菜翅烫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好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烟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脸，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知己，无聊也要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戏。是你这张镜，只是这怪物演戏，让我终于可以发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左倾，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师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即兴，恶作剧对付冷静。 就好努力去揾蔚蘭嘅相俾我睇，咁所以我喺呢度就播蔚蘭嘅歌嚟听。啱啱听嘅系低级趣味 Janice 蔚蘭。 一首歌时间回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莫莉，我想问你咧，其实你觉得我算唔算一个好八卦嘅人啊？ 你唔算啊， 唔算咯， 系啊，你唔算啊， 系啊， 系因为 我发觉好多人成日觉得我会好八卦。 唔系，我觉得你系因为之前个形象或者喺戏啊或者其他嘅， 同埋我又做得八卦节目多， 系啦、啊，八卦节目系好深入民心。 系 咁，但系其实咧，我识嘅 Leo 系完全唔八卦嘅， 冇错，系啊， 系啊，完全唔理 你。我唔知点解我成日俾人形象好似好八卦，因为我最近咧又接咗一个工作，咁、那个工作就嗰个主办方通知我啊，去到第几 part 咧就会有个嘉宾又会讲啲咁嘅嘢，跟住我话哦，咁啊知道咗就算啦，咁冇乜特别嘢。跟住第二日又打嚟话啊，个嘉宾唔使啦，冇咗佢啦，你同个主持系继续你哋自己讲埋佢啦。咁我哦，咁啊听咗就算啦。跟住第三日又打嚟啊，又有翻嗰个嘉宾啦。咁我哦，我冇问题啊。咁跟住佢就嗰、那个人就话。点解你唔问我点解嘅？咁我话证明我真系唔 系 好白咯。 啊、 我话有个有同冇呢个嘉宾对我冇乜大影响嘅、啊。其实 对于咧嚟讲系尊重职业咯。 系啦、啊，你话俾我听有就有，冇就冇啦。系啦、啊，我都系咁做啫嘛。跟住佢话你问我啦，你问我啦，我话俾你听啊。咁我 反而系嗰人 系啊，佢好想讲，好八卦地想讲俾我听。我话好啊，咁点解啊？ 佢心谂啊，叻叻啊，哦，特登即系忍咗三日，你都唔问我嘅。 跟住佢就讲咗冧事。是非俾我听啦，又冇又有翻点解啦咁，我咁咯，跟住我其实我话你证明到我真系一啲都唔八卦，系咯。 Leo Leo 咧系嗰个真系当你真心朋友嘅时候，你问佢，佢会讲佢遇过嘅嘢俾你听， 系， 但系都只限于佢遇过。 唔系我自己嘅嘢，我唔介意讲嘅，即系人哋嘅嘢，其实我真冇乜兴趣知 啊。系啊，即系佢唔系嗰啲周围就好似头先 话， 喂，你知唔知啊？你快啲问我就 系，一定唔系你问我啦，你问我啦，咁等我讲俾你。听啊，咁我咁我咪问佢啦，咁我咪知。咁其实又 你而家唔系想讲俾佢听， 我唔系想讲俾佢听发生咩事，即系我可以，我想证明我自己清白啊，还我清白。其实我真系唔八卦噶， 因为我做证人。 我有阵时有啲圈外嘅朋友啦，好似成日听到一啲或者睇到报道有啲咩八卦嘢，就话你冇理由唔知嘅，讲啦，你实知嘅。我话我真系唔知啊，我完全系唔知。我试过同啲拍档做八卦节目，大家讲啲爆料嘢咁，跟住讲完我都冇问人哋系边个，我都唔想。听完就算啦，即系我当一门工作做咗就算啦咁咯。 同埋因为我发现咧，知得多咧真系唔 系 好事。系，所以咧我而家咧连即系好多人都觉得好奇怪咧、啊，我连公司啲嘢都唔怕。 系， 有好多朋友成日问我：，喂，你公司咧咁？我真系唔知咧。 系， 我而家直情系与世隔绝噶，我自己就系活喺我自己世界咧。 系啊，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嘢最唔影响到我。就 OK 噶啦，其實我都冇乜特別興趣去知嘅、 嗯， 因為好似我有啲好八卦啲藝人朋友咧、嗯，即係都有啲八婆朋友噶嘛，佢、嗯、就成日，喂你知唔知咩？我聽到乜乜乜，我話我其實真係唔想知喎、啊，我話你其實咧，因為佢哋有啲人會有時同我傾偈就話，哎呀邊個邊個咁，啊佢係咪咁諗咧？我做咩你要去諗人哋諗乜嘢咧？佢同你又冇瓜葛又唔影響嘅、 嗯， 你諗嚟做乜嘢咧？我話你咪胡思亂想咧，我話做咩要八卦到呢個程度咧、嗯？即係人哋會做啲乜嘢？发生啲咩嘢？其实我真系唔想知道，系咯。 即系除咗朋友之外咧，即系而家嗰啲friend 嗰啲咧，都已经唔会咁样问啦。 系 唔系好熟嗰啲，或者喺街嗰度咧，有阵时咧，你 就、啊、 我会觉得好 困扰啊。 系啊，即系你明知道，就算我知道，我都唔会讲俾你听噶啦。 系啊，何况我真系唔 问我咧， 何况我真系唔知添，仲要。系 咁，同埋我就系、是、喂，我直情喺街度，可能我唔识你嘅，你问我，咁我都唔知点答你好。 系咯， 咁我如果答咗你，咁 啊，我 变咗我系是非。 系咯，我都唔识你，点解要讲俾你听咧？ 系啊， 我识嘅人都未讲啦。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你知有时喺餐厅食嘢或者茶餐厅咧，嗰、啲伙计阿姐阿婶就喂，你睇，我听到咁样边个咁，系咪啊？咁我 系啊。 跟住我通常都笑下，我唔知。 系啊，又或者佢 跟住你唔好扮嘢啦，你唔知嗰啲咁咧。 即系嗰啲，譬如话，哇，边个黑面咧？咁系真噶？即系嗰啲唔系我圈噶、 啊，系咯、啊？边个系咪边个拍拖啊？咁系咪有路啊？ 系咯，我电台噶嘛，人哋电视我点知啫？ 系、啊， 跟住唔系咧，喂，你知嘅。 你地冇粮，收唔到风嘅，通常都系咁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咧，我哋某程度上都攰啊， 系啊， 攰在就要不停谂好多唔同嘅嘢去推佢哋，或者 系啦， 嗱、啊，因为又要推得嚟，唔可以好， 唔可以冇礼貌， 系 啦、 啊啊，但系真系唔知啊嘛。 系啦、啊，你推得冇礼貌，下次佢讲我就系你。 係啊，係啊，係啊， 但我真係唔知嘛，係啊，你講得好啱啊。 係，所以其實都幾苦惱嘅，覺得有陣時同埋好攰啊，所以攰到咧，我而家成日都匿喺屋企啊。 嚇， 係啊，即係除咗疫症之外咧，同埋所以我頭先所講就係話唔知好過知好多嘢。 係， 係當你知道嘅時候，你仲大件事，你要諗下點樣去修飾， 係 成件事， 係 因為你知噶嘛，其實，又或者你點樣去扮唔知， 係 又係第二個大話，或者又要諗一樣嘢，咁我直接索性就係我唔去收風，我唔知道，我就直接出嚟話俾我真係唔知咧。 我圈中都有一個做幕後嘅朋友咧，佢都係出咗名口密嘅，但好多人就將秘密講俾佢聽。佢話佢真係好辛苦，佢聽聽埋埋咧，有啲守咗十年八年嘅秘密啊，終於爆出嚟啦！佢話啊，舒一口氣啦咁，因為好多時佢好驚，因為唔覺意爆咗出嚟嘅，冇乜人知道就實會賴佢啊。但係啲人又好中意同佢講，佢真係守秘密守咗十年，佢話試過。 其實真係好辛苦。 係啊，但係佢又好想同人講嘅，其實。 但係有度好，我覺得咧，有陣時咧，我自己嘅性格啦，我諗咧好似同我都一樣嘅。 我哋雙子座啊嘛， 成日會唔記得咗。 係啊，我聽完就唔記得咗㗎啦。 係啊，跟住之後有啲人就問我嘅時候，唔記得添。 你講講下又，你講講下我又記得翻啲咁咯。 係啊係啊，印象係咁咁咁啊，唔係，即係自己都自己打自己嘴巴，咁我寧願唔好講啦。係 啦， 因為自己都唔記得。 同埋我真係唔係好想多管閒事理人哋嘅事咯。我有個藝人朋友咧，佢有啲好熟嘅 fans 嘅，咁佢啲 fans 咧就成日就同佢八卦人哋啲嘢嘅，即係譬如佢有啲覺得係佢嘅競爭對手嗰啲同款 artist 咧，就成日講啊邊個乜乜乜物咧，你乜乜同佢咁樣講呢啲嘢嘅，跟住我就話。我話點解你啲 fans 成日要同你講呢啲嘢咧？佢話：佢哋關心我為好。我話關心你就應該俾一啲正能量你，唔係將啲負能量堆落你度啦，令你困擾嘅思緒嘅嘢事情啦。我應該有啲嘢係唔選擇，唔應該講俾你聽。有啲嘢藝人係唔需要知道，你做好你嘅嘢咪得咯，演好你嘅戲，唱好你嘅歌就得噶啦。其實你知道你嘅對手做乜嘢，做咩做咩嘢咧？係咪？今時今日。有咩話對唔對手㗎？娛樂圈係可以百花齊放，唔係呢一個做曬㗎嘛？ 係啊，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成日都話喂呢、這個娛樂圈好似好淡喎、啊，咁、啊、就係、是、因為大家要團結咯， 係咯、 啊， 你越淡有疫情更加要團結啊！ 係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又唔係話所有嘅 fans 都唔好喎，因為我覺得又或者娛樂圈入面係咪真係冇朋友咧？我又絕對唔認同嘅， 係會有嘅、 啊。我好認同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娛樂圈都揾到真心朋友， 係雖然就難啲，可能少啲咁啦， 係啦、啊，又或者可能我哋自己自我嘅隔離或者一個距離會大啲、即係嗰個嘅嗰叫咩保持呢個嘅距離感會遠啲，但係咧其實咧係會睇到嗰個人係咪真係你朋友。如果真心朋友嗰啲咧，其實真係娛樂圈入面係唔少嘅。再加上咧有一啲嘅 fans， 我係見證過好多、一啲嘅 fans 係同個 artist 可以變成真心朋友噶，最後佢哋會交換電話一直扶持啊， 或者大家長大咗之後都繼續做到朋友。 是啊、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娛樂圈入面有唔好嘅，唔好嗰啲就係、是，我哋自己做翻好自己本分就好啦、 啊。 有啲好好嘅就係、是、其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情咧係出咗嚟嘅，包括呢個友情或者真嘅情。 冇錯。 实咧系一个好有爱嘅地方，咁啊佢哋四个所以都集合啦，咁啊集齐佢哋嘅爱再泛放出嚟。啱啱听过嘅系集合吧地球保卫队，佢哋系 Sea All Star。一阵间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七点起将天水围、佐敦和深水埗部分地区列作受限区域，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目标是争取听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受限区域包括天水围天恒村恒乐楼、佐敦长乐街23-27号、22-28号、志和街13号和弥敦道322-326A号。深水埗介乎基隆街239-263号、南昌街89号、大南街256-280号、北河街60-74号一带范围内的17座大厦。警方话，去年整体罪案超过63,200宗，较前年增加6.8%，其中诈骗案、勒索、刑事恐吓同埋行劫案都增加，不过暴力罪案下跌3.1%，同反修例示威相关嘅案件，包括纵火、刑事毁坏、暴动或者非法集结等嘅罪行，就按年下跌25%。另外，警方去年拘捕97人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当中8人被检控。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认为，本港治安转趋平稳，社会秩序恢复稳定，警方会严防违法活动死灰复燃。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扣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等国家领导人，又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一年和大规模改组政府，国家权力移交国防军总司令敏昂内。新华社引述一名高级军官说，军方今日已经陆续释放昨日扣押的省和邦地方首长和议员，但昂山素姬和温敏将会继续被扣押，而针对获释的地方官员，军方将会考虑调整他们的职务。其中术街省一名官员透露，省长已经回到家，报道说伊洛瓦底省省长亦都已经回到住所。军方发表声明说，银行早前因为网络问题服务出现延迟，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美国劳工部表示，谷歌同意支付380万美元就被控歧视女性工程师和亚裔求职者案件达成和解。劳工部话，大部分的款项用作向2500多名女性工程师补发薪金和利息，以及补偿近3000名未获录取的女性或者亚裔人士。谷歌话，公司进行例行内部分析的时候发现问题，同意和解作为补救，但否认违法。发言人话，谷歌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按工作表现获得薪酬，而不是他们的身份。公司将会致力让聘用和报酬制度公平，不具偏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69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7点，升3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6，瑞士法郎0.898，加元1.283，人民幣6.456，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買入1,838.1美元，賣出1,840.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7-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今次介绍的超新星是黄佩敏， 而家是银行做紧助理客户服务主任的佢，之前从事服装零售工作，所以啱啱转工的时候面对好大压力。佢透过展翅清健计划学到好多专业知识，而家佢已经可以单独处理客户交易，亦都继续持续进修。 想知道黄佩敏的蜕变过程，就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逢星期二晚，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茉莉 敏感时刻。喺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冇错，莫莉啊，咁啊就快新嘅一年牛年啦。咁你自己有冇谂过有冇自己可以作出一啲咩嘅反省或者改变，喺牛年可以令自己变得更好呢？ 我觉得我希望我自己嘅抗压能力再好啲咯。 系、 啊、系，即系上年已经系好大嘅一个压力啦。咁我都有私底下同佢咧咧讲过。咁、 啊、 诶。过到嘅，但系我都觉得其实咧过完之后，即系人就系咁噶啦。当你遇到一啲事或者迷失或者你一个胡同喺个胡同入面嘅时候，你就觉得诶好、哎、大件事，好大件事。但系当你跨过咗嘅时候，你会觉得咦，其实你都跨过咗啊。 但你跨得过就系啦，唔系件件事都跨得过嘅、嗯，真系有时即系唔好听讲一句系咪？ 系啊，所以咧就系、是、要有一个嘅 无论你几有正能量，都可能有啲事情发生咗系会跨唔过噶嘛。 系，但系所以就系、是、我就好想带出嘅就系、是、每个人都会遇到一啲佢哋自己个心里面好苦恼嘅事情嘅，但系只要大家都要 keep 住就系你得嘅。唔系话 都要咁同自己讲， 系啦，你唔系成日就话，哎 keep 住正能量，即系我成日都话 keep 住正能量，好多人都成日讲，咁讲完之后 讲就容易咯，做就难嘅。其实 反而咧，有阵时你氹下自己，你同自己讲，你得噶，你得噶，你氹下氹下咧。其实呢你自己的身体或者你自己的心里面是会听你话，因为是你自己嚟噶嘛。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会跨过，但是跨过了之后，我而家所以又想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再做得好啲，又或者我的抗压能力可以再强啲嘅话，咁我就可能会轻松啲啦。 系，因为冇俾咁多压力自己啊嘛。 系啦， 系啊，因为我啱啱喺网上面又睇到。我觉得有啲嘢改变可能未必从大事嘅，因为大事要改变其实难嘅。咁、可能从啲小事到做起嘅。因为我喺网上面睇到一篇文章咧，佢就话其实咧，我哋生活上每一日所做嘅一啲小嘅事情咧，其实喺度不经不意咁咧，慢慢喺度改变紧我哋自己嘅性格或者生活嘅。其实如果你喺一啲小嘅事情度慢慢去着手去改变咧，可能令到你成个人有得益或者成个人生都会唔同咗咯。 我估其中一样，早少少出门口， 即系戒迟到。 因为唔好话戒迟到，因为有阵时咧人又好衰，就好似我咁啦，成日会计到好准时先至出门口。咁譬如当啊，我知道我自己出嚟要45分钟咁啊，我45分钟前先至出门口咯。咁但系就其实某程度。 程度上有少少赶头赶命嘅。 系，同埋有阵时有咩突发事情，你就会迟到啦。 系啦，但系原来你预咗十五分钟嘅时候，你轻轻松松啲噶咯， 冇咁大压力咯，个人。 系啦，同埋你就系会哦，经过有经过啲街，你可以买下嘢饮啊，又或者你可能会你唔知道你自己突然间有啲咩事，跟住之后可能系 miss 咗班车， 系， 又或者可能 前面撞车塞车， 系啦， 系咯， 咁呢啲全部你就 会好紧张啊，因为 系啊，咁但系原来你预咗少少嘅时候咧，只不过好少嘅改变嘅啫，因为唔系多你好多时间，系啦，十五分钟唔系 不过我以前细个都成日迟到嘅，因为就系好似遇到好闷啊，或者谂唔到着咩衫啊，咁就迟到啦。但系而家反而咧，我就会好准时嘅，我宁愿早到都唔迟到啦。 系 啊，咁我早到，我发觉自己冇咁大压力。 系， 当你迟越问出门口咧，你喺个车上面你会好紧张啦。 系， 哎呀，赶唔赶得切咁够钟啊？唔好有事啊，冇咗事啊，交通唔好塞车啊，咁即系你会令到自己好大压力。咁我宁愿自己轻松啲，早啲去到，我宁愿等啦。 系， 系咯，所以我唔会搞到咁问。我觉得啊，依、這个都系一个好提议，冇理呢个。 咁系咪你睇到嘅其中一样？就反而唔系啦。 佢冇讲到呢样，我睇过啦。嗱、哦，佢第一样讲咧就话 呢个系我哋敏感时刻讲嘅。 系啦，我哋两个觉得都系可以同自己斟酌下嘅、嗯，因为你成日迟到都唔系好啊嘛。 系， 系啊。咁我都谂翻、啊，我以前成日迟到，其实真系好黑人憎咯。系啊，而家我就反而好准时。我啲 十五分钟内我都觉得、OK。 我啲朋友都哇，你好准时间，我系偏早添啊。 系，十五分钟内我觉得 OK， 十五分钟外咧。我就觉得好唔得啦， 系十五分钟内都得，我以前点知迟十五分钟啊，真系 系 啦。佢讲咧，第一个就系咧早睡早起啊。佢、 嗯、 话早睡早起身体好咧，系人都知噶啦，但 系 真系好难做到嘅。咁、 嗯、 我自己一路都惯咗好夜瞓噶嘛、嗯，可能三四点、四五点咁样先瞓嘅。其实咁、 嗯、 我其实系呢一排咧，即系呢一个月咧，即系入咗2021年之后咧，我喺度尽量令自己教翻早瞓啊。咁同埋逼自己早起身。咁、 嗯、 我个早两日都同啲朋友倾开偈，佢哋话喂。呢排我發覺我哋成班 group 裏面嘅朋友，個個朝早講嘢有人答咯。以前十二點前冇人答嘢嘅，而家發覺個個都早起身咯。咁個個好似教到時間，我自己都逼自己咧11点要起身嘅。 係 係啦。 我都發現咧，而家多咗好多人早起身。 係啊， 我就係啊，而家咧啲 message 嗰啲 group 咧早咗十點已經有人傾偈㗎啦。 我而家有時朝早答嘢話嚇，你起咗身啊？我係啊， 係啊， 因為平時我十二點後我先起身㗎嘛。 係啊， 我十二點前會約人嘅，而家可以約人10点、11点啊，竟然可以。 同埋咧，原來咧朝頭早早啲起身咧，你感覺上一來就係一日裡面多啲時間過啦。但係唔明㗎喎，你夜晚可能四五點先瞓覺嘅時候，可能你其實你拉翻雲個時間都一樣㗎嘛。但係唔知點解有日头光嘅时候，你硬系觉得咧嗰个嘅时间好似长咗。 因为日头你可能会做嘢啊，或者做一啲有建设性嘅嘢，但系夜晚你通常都系 hea 时间啊嘛。 系， 等于我自己系咁， 或者做一啲内心上面 plan 到 嘅嘢。或者我自己系咁嘅，明明夜晚眼瞓噶啦，要上床噶啦、 嗯， 我就硬系唔愿上床， 嗯、 就喺度碌电话啦、打机啦，咁喺度 hea 时间。但系其实系应该上床，同埋自己系攰嘅，就系因为我好享受夜晚嗰种宁静咧，就唔舍得上床瞓觉，就不停喺度 hea 时间咯。其实是好不好的一个习惯来的。 是这个我都认同的。 是啊是。我发觉我早起身了早睡了呢整个人气色是好了的我反而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小习惯大家可以从这里开始令自己早睡早起。咁当然我们这行的人都惯了但是要翻工的人其实都惯了早睡的啦、 嗯。 是我们这行的人成日都惯夜睡、嗯、半夜两点还有人跟我们讲电话的。 所以呢所有听众们听完我们之后歇多阵好睡。 听完我们先睡。 是听完我们真的歇多阵就睡。 咁跟住佢另外一种佢就话要微笑啊。 啊！呢、這个系啊， 佢话微，佢嗱你留心下，你发现周围嗰啲中意笑嘅人咧，运气咧都唔会太差嘅。咁我觉得啊，又好啱嘅，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开心人嚟嘅、 嗯， 我成日都好中意笑嘅，我就成日就算我自己一个人，我都 keep 住自己个嘴要微笑嘅、 嗯， 就我惊自己唔靓啊嘛，俾、嗯、人觉得恶啊嘛、嗯，所以我就好惯咗笑嘅。 系， 咁我相信呢个吸引力法则嘅。 又或者有啲人可能会话，诶、哎，如果戴咗口罩，你笑唔笑都冇人知 啦。你只眼会笑埋噶嘛？ 另外有样嘢讲完之后，我相信好多人就会做啦。好多人成日都会话：喂，点解娱乐圈啲人又或者点解做广播嘅人，你哋好似咧唔系话太老嘅一个人，或者个实际年龄同自己个样 好似 keep 得好好咁。 系啦，溜溜就已经系一个超级表表姐，好好 keep 得。但我就好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覺得啊，因為我之後都有同我好多行家傾偈、 啊， 大家都知道就係應該係笑啊。我哋份工成日要笑，笑笑下之後咧，就因為之前啲人成日講我哋笑嘅時候，你就會令到自己又唔知點樣。 样嘅，会后生啲咁样，或者保持住一个轻松嘅状态会好啲噶嘛。可能因为咁样啊， 我唔出奇。 所以大家要笑啊，真系。 冇错，笑多啲就健康啲噶啦。 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被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半盖过的多不讲究，等跟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擦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尝尽献丑，凭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山春天已到，此刻若是无声，暂缓长景消息，明谢过后才亦美， 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你替补， 牺牲者竟走到面前，从头与心里故书美好，多得一颗心入了肚，散一火已到，感激若是无声，热泪痕迹还可，而值得到我心声。 啱啱听过系胡鸿钧嘅《心跳移植》。剛才我們講了一些，就是生活上面只要有少少的改變，就已經可以令到自己有很大的進步了。 沒錯，剛才就講緊微笑嘛，我都發覺呢，你知不知道我之前就因為這個疫情，因為很多原因就不是太開心，我的朋友或者啲觀眾他們發覺你笑少了很多，你自己知不知道、你沒有以前那麼多笑容，那告訴我提醒我，因為你有時看我做直播或者出鏡的時候、你沒有了笑容，你不是以前那個 Anel 來的，跟住我立刻提自己改變，要笑翻多啲。咁、笑翻多啲，我發覺跟住接二連三又好似有啲嘢好事發生。係、原來我真係，所以真係要 keep 住自己有正能量同開心係好重要。 我都聽過好多人講過咧，就係咧頭先咧所講吸引力 法则啦。 系啊， 只要佢一直喺度谂住唔开心嘅事咧，永远嗰啲嘢都系唔开心。 你一多负能量就不停吸啲负能量嘅嘢。 系啊，我听过有个朋友讲过话，佢识得身边有个朋友系劲黑仔嘅、 嗯， 每一样嘢都做唔到。咁直至到咧，佢又同佢讲过呢一样嘢啦。哦，不如你试下啦，谂下你得噶啦。佢就唔得噶，真系唔得噶咁。咁跟住直至到咧有一次咧，佢真系唔知道因为啲咩事，佢真系试下尝试佢心态转变。咁、嗯、心态转变完之后咧，佢又真系开始有起色，所有嘢都 系咁系。 原来真嘅咯， 系啊，所以一定有时同自己讲，我得嘅，我得嘅，好似你头先话斋咁，我会过到嘅，我会冇事嘅、 嗯。 要不停咁同自己讲啦，就真系会有啲好事发生。我都发觉我自己改变咗，笑翻多啲，轻松啲，唔好谂咁多唔好开心嘅嘢嘅时候，真系又跟住又接咗好多工作，有啲接二连三嗰啲。好事发生咯，系、 嗯、 啊，就我啲朋友都话你好似开心咗啲咁，我话系啊，即系原来真 有嘢做啦嘛， 系啊，希望心机旁边啲朋友同我哋一样啦，就、嗯、无论遇到咩事都好咧，都保持正能量，同自己讲你一定得嘅，做得到嘅，等于我每朝起身都话同自己讲你好靓噶，你好靓，你最靓咁啊， 就算你唔对住块镜讲我都讲， 我自己觉得自己气色啊，各样嘢都好咗、嗯，我觉得自己靓咗啊，唔知点解，系、 嗯、 啊，因为之前我好唔开心嗰排，我就觉得自己好丑样， 系 呢排我觉得。自己靓翻，唔知点解嘅， 人自然会精神咗。 系啊，所以要 keep 住，大家要保持开心，微笑、嗯、或者大笑都得嘅，系、嗯、啦。 甚至乎，如果有阵时可能真系、我唔得咧，我氹唔到自己嘅，尝试搵啲嘢令自己开心咯。 系啊， 例如头先我哋开头讲，你试下睇下啲花啊，睇啲色彩缤纷啲嘅嘢 咯。中意嘅嘢咯， 系啦，咁啊令自己笑，总之你就算笑唔出都好，都令自己笑， 系啊、嗯，或者睇下笑片咯，咁另外佢就话另外一个就大家都会知噶啦，要坚持做下运动，咁、 嗯、 你坚持做下运动咧， 可可第二个题目 就会咧成个人咧，就算上咗年纪，你都会健康啲，咁呢个系好重要嘅、 嗯， 但系呢个我真系我未必做得到啦， 嗯，所以我就话 skip 我哋讲第二个题目啦， 我有尽量做嘅就系我会行咯， 嗯， 系啊， 我而家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呢样嘢。 系啊， 咁我成日都讲嘅，揸车之后真系极少运动。 系， 所以点解我坚持成日而家咧揸揸下车咧，我都会有段时间我唔揸。有啲朋友好得意嘅，即系譬如礼拜六啊，我哋啲同事啊，迪神嗰啲就话：你今日做咩唔揸车啊？因为我想行下。 系咯，逼自己唔好揸车。 系啊， 因为揸车就会懒咗噶啦。 系啊，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感受下呢个城市到底系点嘅。 系， 因为咧有好多时咧，我发现揸车揸多咗之后咧，你会好似与世隔绝咗咯， 系 咁你要亲身感受 下，好多嘢都唔知 道， 亦、啊、都唔知啲交通工具会系点。 系啊，咁啊，譬如好似其实疫情嘅关系，咁啊，其实而家东铁啦，佢系长咗时间先至会有一班车，以前可能三分钟已经有一班车噶啦。咁呢啲如果我真系唔去咁做，我日日都揸车嘅话，我真系唔知噶。 系你唔会知道啊？ 系啊，咁亦都要睇下哦，其他人佢哋系咪都系咁讲呢、或者其他嘅人而家 hit 紧啲咩咧？我最容易睇到噶啦。你喺架车入面睇到佢哋睇紧啲咩新闻啊？睇紧啲乜嘢嘅剧集啊？ 因为你揸车，你同呢个世界上呢个市里面嘅人都接触少咗、 啊， 你坐公共交通工具，你会见到其他人做紧啲嘢。 系啊，呢、這个你系第一身可以知道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就可能要靠报章或者其他媒体先知外界发生咩事。咁点解唔自己亲身去感受呢、 啊、你自己亲身感受系会有唔同嘅感觉嘅、 嗯。 因为我自己最近因为都冇揸车啦，因为以前成世都系揸车啦，净系识得的士同车嘅啫。咁、但 的士同私家车， 同私家车系啦。咁就而家咧就坐多咗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我住港岛区，我就好多时会坐叮叮啦。跟住有陣時，譬如過海啊，我平時就接的士或者揸車就過海啦。而家我就會選擇我坐天星小輪，係啦。咁啊，又避咗塞車，又可以自己行去碼頭行下路。 我好記得咧 ，Leo Leo 咧有一次同我講，我係有啲惡言嘅、 啊， 就係因為咧我十世都唔去港島噶嘛。咁、 啊、 一次就係因為大塞車，所以我就被迫跳車，跟、 啊、 住之後再搭地鐵去做 facial。嗰陣時係有禁令之前嚟嘅，跟住 Leo Leo 就話：你做咩唔打俾我啊？我教你搭叮叮啊嘛。嚇、啊！呢句説話喺 Leo Leo 度出現，平時 Leo Leo 就係搭的士嘅啫。 我搭叮叮原来好舒服嘅，当你喺一啲非繁忙时候啊，更加舒服啊，同埋一定唔塞车咯， 系啊， 系啊， 仲要知道喺边度落啊， 同埋叮叮一条线嘅咋，你唔会 miss 噶嘛？ 但系我唔会成日会唔知喺边个站落啊嘛， 唔系你睇到噶嘛，坐叮叮 系，但系我唔知啦，我惊佢好似巴士咁，边啲位唔停，边啲位就停。 叮叮有站嘅，你见到噶嘛？ 每个站都停噶， 佢有站，每个站都会停噶，唔会非站噶叮叮。 唔系我意思，即系话譬如 佢唔同嘅地方，即係有啲可能去跑馬地，有啲可能去遠啲噶嘛。但係佢沿途嘅話都會暫暫停。 總之你見到個站，佢就會停噶啦。 哦，死啦！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低能。 你見到叮叮站，佢一定會停噶。 因為我以為好似巴士咁咧，譬如巴士 飛站 係啦，唔係每架巴士唔同站，即係譬如可能101號站嘅話，你明明就算 總之每架巴士經過嗰個有頂嘅叮叮站，佢都會停噶。同埋我覺得坐叮叮好經濟啊，又好舒服啊嘛。係咯，又唔會好密封嘅空間咧，開曬窗其實就吹下風咁樣。又話叮叮可都好開心嘅， 令人寧靜啊！ 係啊，咁另外啦，佢就話咧，其實咧要多出去旅行啊，鬼唔知咩？ 而家做到先得㗎，係 啦，係啊，佢話因為你出得去旅行多，你見嘅嘢多咧，你自己嘅內心會好豐富嘅。 不過而家最近咧，雖然成日去唔到旅行啦，但係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好多唔同嘅電視台啦，甚至乎網上面有好多廣告咧，反而都會出翻好多關於去旅行嘅嘢。係。咁首先，我覺得佢哋可能係 keep 翻就係俾大家。就是一个期待的心，希望大家不要失望。第二件事就是我觉得它虽然不可以令到我们实体去到那个地方，但是起码都给我们keep住眼睛继续可以去旅行。 但是大家现在都发现了香港其实都有很多景点是可以去的、我们香港都不差的、很多我们自己平时根本就没有去过的，这一生都在香港住这么久。 譬如早排的时候就啲人个个走晒扑晒去行山、跟着之后就发现哇原来在粉岭都有一个叫什么看红叶的地方，好像日本有个不知景点咁样嘅，又或者啲人去芒草嗰度不停喺度影相啊咁。 嗱，冇掹啲芒草就得噶啦。 系啊，冇踩扁佢哋啊。 即系有公德心啲，同埋冇周围抌垃圾。 系啊，跟住又或者有好多唔知咩太阳花农场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大家可能未必发掘到嘅。 系，其实香港好多郊外嘅地方我都未去过噶。 系啊，所以我哋都可以将呢个去旅行嘅心都 keep 住，咁就变翻做本地游。 系啦，发掘下本地咯。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在倾吐那刻回响，感情从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生，我问要不要求其终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陪衬。再会时，没料到深深拥抱，合力擦出了火花和意外，某一刹幻觉恋情可一可再，再参透那刻回想，恋情全不是爱。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工作觅满分，我为前途勤奋， 怎可再另有心神？若爱是但求衷心，我问要不要求其忠心？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论配衬。 啱啱听过嘅系 Eason 陈奕迅嘅《是但求其爱》，咁啊，阵间咧转个头咧会有联播节目，咁啊，所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呢度，我摩呢同 Leo Leo 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咯噃， 拜拜， 系啦，咁拜拜啦，拜拜， 拜拜。